是人类最贴心的情绪写真。 轻轻翻来一首歌， 当老歌的旋律响起时，曾经故事中的主角不是别人，就是你。舒雅的第六感，陪你回味老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舒雅的第六感。 淡淡的感伤的歌曲是来自阿桑演唱的《一直很安静》，也是2004年热播大型神话悲情剧《仙剑奇侠传》当中的插曲，同时也被收录在阿桑个人专辑《寂寞在唱歌》当中。这首歌曲呢，是对女主角林月如一生感情的诠释。而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再加上这首歌曲感情细腻悲伤却很真实，很快就流传了下来。这里是舒雅的第六感，我依然是你的老朋友舒雅，继续来听阿牛《爱我久久》。 是一首非常简单快乐的歌曲，来自阿牛演唱的《爱我久久》。歌词描述的是情侣间相处的片刻时段，仿佛一刻间便是天长地久，爱不到久久就要爱我久久。继续来听王菲，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所以我想

说的太多，你不要说还有很多，寂寞的我，伤心的歌，是谁的错？ 我试着不再说，这里只有我，日子一样过，你会一同尝尽苦果。 伤心的歌来自周华健，这首歌曲是悲伤的，但是 MV 当中的画面却是幸福的，大概是因为我们为已经失去的这一份刻骨铭心的感情而悲伤，但是又会为去回味曾经累积的那些美好而感到幸福吧。接下来为您放送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则是一首非常甜蜜动人的歌曲，表达了恋人在热恋期不断的和恋人去探索爱情世界的甜蜜感觉。一起来欣赏到这一首由梁静茹演唱的《最想环游的世界》。 今天。

写好的，因为还难得。 他演唱的这一首短歌被收录在20、30、40《爱的精彩》这张专辑当中。有的时候听一首歌，就会觉得时光已逝，心态也会成熟许多。而在这张专辑当中，张艾嘉的三首歌曲就会给人这样的感觉。继续来听李宗盛《爱的代价》。 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翅膀来自周慧，周慧的声音总是缠绵之至。继续要为您请出的这一声音，它非常的清亮，它就是齐秦。来听到这一首《花季》。 是北京时间8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世上里，我最爱你爱你。 电竞3周年，12月17日起，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电竞聚会各种送，豪华购车大礼包，全场精品7折促，年货礼包通通给，8重大礼到店拿，83790100。 弘扬文明诚信，服务大众万家，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5年荣誉，承载一流品牌家具、家居、建材、家装一站式快捷购物，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买家具、选建材、找家装，就来盛通家居广场，购物到盛通，家和万事兴。地址：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电话：89369998。

两个人领了证之后呢，第一件事情并不是去吃一顿大餐庆祝，而是随便的找个地方吃了一顿披萨。而婚后的第一个晚上也是在友人家里借宿的。当时庾澄庆牵起了伊能静的手，伊能静哭得一塌糊涂。这是后来春妮的歌词当中，牵你的手你却哭红了眼睛的由来。虽然说现在两个人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归属，但是我觉得一谈到两人当初的那一份感情，还是不由得让人会起一份敬佩之心吧。 转眼一天过去，期待又在落空，静下来算一算你的呼吸，有多少个带着自信，怪谁不服你，那些不兑现的承诺， When you needed him most, all the lies and our tries ain't good to go. Find a better man, get out there, find a better plan. Plan A, plan B, plan B. Never believe him. Plan on me. He took your song and carried along his walkman and straight out of town. On another long and busy day, getting late, getting paid, better move away. From your place this very day, you got things to do, ain't that shit. 女人，每个灵魂都是一

台情歌。很久没有为大家放送张学友了，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最后，为您送上一曲《如果这都不算爱》，希望你一整天都有一个好心情。我是江帆，这里是和你去吹风，明天见喽。 I'll take no souvenirs, but I'll leave these words for you.